据悉，2017年老年旅游联合体将举办第六届中意游轮中老年国际文化旅游节等大型国内国际活动，继续宣传实施老年旅游服务规范，提升老年旅游团队品质，研发更多受老年游客欢迎的产品，并形成产品库。据甘肃经济日报报道，甘肃省2016到2020年红色旅游发展实施方案经过几次修正于近日出炉。方案提出，全省将培育3个红色旅游区，打造30个红色旅游景区，4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树立长征丰碑、红色龙源、甘肃红色旅游新形象，积极创建国家级中国红色旅游创新发展基地、红色旅游研学基地，打造中国红色旅游重要目的地。豪华高速客轮不但满足游客的行和快行的需求，更让这段曾经在车上睡觉的旅途不再无聊，成为另一种旅游新体验。三亚海上巴士由豪华高速客轮海鲲号承运，航程起始点为三亚市区的鹿回头公共码头，以河海为道，直达天涯海角、南山景区，市中心为始发点，串联热门景区，沿途还可享受旖旎的海上美景，既无交通拥堵的困扰，出行及出游，曾经的旅游交通变身成为可以带给游客新体验的交通旅游。三亚这条海上巴士不但创新了交通方式，更一举多得，成为2017年春节的一大亮点，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感受漫游之旅。与高速客轮形成对比的是体现漫游的怀旧绿皮火车，橘红色的火车头、绿皮列车车厢，对于很多人来说印象深刻，成为一种时代符号，如今在很多地方已经难寻踪迹了。2017年的春节前夕，海南铁路西环霍线新增了南山北站，启用了绿皮火车，开通了旅游线路，不但为前往南山景区的游客新增了一种出行选择，更提供了另一种旅游体验，无论是穿梭水上森林或是驰骋扬帆都是可以的，而且还可以侧耳聆听怀旧的火车轰鸣声，一边欣赏沿途的村落乡野瓜田。三亚通过创新出行供给，以风光串联景点，为市民游客提供了多元出行的选择，出行本身也可以成为一道美丽的旅游风景线。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第3间酒店迪士尼探索家度假酒店将于4月30日隆重开幕。这座以探索为主题的酒店为宾客带来了充满异国情怀的度假型体验，游客可预订房间，享受各项住宿惊喜优惠，入住之后呢，还可以获赠指定游乐设施的优先入场券，甚至还可预留座位欣赏剧场表演，尽情投入到迪士尼的奇幻体验。迪士尼探索家度假酒店的设计概念以启发宾客勇于探索、开创梦想为主题，楼高7层，共有750间海景或者是园林景观客房。酒店的4个主题庭院设计各具独特的异国色彩，环绕酒店的4个庭院分别是以4个迪士尼以及迪士尼皮埃尔动画电影当中的角色命名，包括《飞屋历险记》当中南美景致为主题的彩鸟古云庭院，以及《海底总动员》大洋洲悠闲景致的小海龟庭院，还有小泰山亚洲大自然为题材的小哈顿庭院，以及狮子王当中非洲大草原特色的拉哈奇庭院，全方位的体验乐趣无穷。而且呢，大家也可以在酒店大堂的梦想之泉开启探索之旅，并且呢在室外的游泳池悠闲畅游。当然在迪士尼探索家度假酒店品尝美食也是一场味觉探索之旅，想象一下在与市中心只有一桥之隔的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景区之内展开充满异国情怀的探索之旅，置身于迪士尼的奇妙世界，同时享受到优质的住宿体验，说的我已经蠢蠢欲动了，4月30号就可以走起啦。 笑问你，你话连夜后飘再多的困

其实呢，在出游当中我们总说要文明出行，究竟文明到哪里呢？我们应该如何去做才可以呢？可能有一些朋友无意间的一些行为并不是他有意的，而是他并不知道该如何去做。那么今天呢，就来给大家普及一下，在旅途当中以及到了不同的国家，我们应该遵循什么样的规则。好了，接下来首先第一步就是要坐飞机。我们先来讲一讲乘机的文明指南，如何在飞机上做一个绅士和淑女呢？飞机礼仪的第一步就是要登机之前要过安检嘛，在进入安检口之前啊，就要准备好自己的登机牌和身份证件。如果呢你正在排队啊，我们平常在安检口的队伍都非常的长，在队伍当中呢，可能好多朋友就是拿着东西然后在那里摁手机，对不对？哎，这个时候你要想一想了，需要提前做什么？比如说提前摘下你的手表，卸下你的腰带，拿出笔记本电脑以及手机，还有你的液体的物品。这样做呢，等到安检到你的物品的时候，就可以让你和排在你后面的人都可以更快的通过安检，文明登机。这样呢，就可以说到，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安检口啊，好多朋友一到了过安检的地方，就噼里啪啦好多东西。其实呢，这个时候你就应该提前的把大衣脱下来，东西呢拿下来。如果有什么违禁品，提前扔掉，不要等安检人员，哎呀，说你这个东西不可以，拿出来之后再重新安检，要浪费更多的时间了。接下来呢，是文明乘机的第二点，就是要文明登机。其实之前我听过一个相声啊，就是在说登机过程当中，大家都你挤我挤，你挤我我挤你，摩肩接踵的。为什么呢？怕上去晚了没有座。哎，这是一个梗啊。其实现实生活当中呢并不是这样的，所以呢大家在登机过程当中啊，一定不要你挤我我挤你。当然啦，上到飞机之后，其实这个跟航空公司有关啦。有些航空公司呢，目前把飞机设计的非常的挤，而且啊，乘客们可能会争抢这个有限的行李舱。为了最大化的利用你头顶的行李舱呢，建议大家在放行李的时候啊，一定要把你的行李竖着放，而不是横着放。如果呢，你的手拿行李比较多，建议你啊，在行李舱当中放一件行李，多余的行李呢，可以放到你的脚下。再来就是第三点了。如果说你已经放好行李了，哎，旁边正好遇到一个像孟阳这样个子不是很高的女生，放不上去或者盖不上这个行李舱的门的话呢，你可以来帮助一下她。这种行为啊，不仅是礼貌的，而且呢，也可以让你的飞行变得更加的高效，同时呢，还可以避免旅途当中不必要的争吵，万一还能邂逅一段，哎，不一样的爱情也不一定，对不对？再来呢，就是涉及到座位的问题了。现在很多航空公司呢会封锁特定的座位，比如说如果你想预定相邻的座位是收费的，或者是你想预定靠窗的座位是收费的，也让很多的家庭成员很难坐到一起，就是小情侣。当然如果你是单独飞行的，有人跟你来提出换座位的话呢是可以的，或者呢你也可以主动提出，如果你正好坐在人家中间的话，你可以主动提出换座位。不过呢，也提醒大家，不管你是想和别人换座位，或者是别人想跟你换座位，也要提醒他，一定要在飞机平稳之后再这样做。如果其他人还在登机的过程当中换座位的话呢，会造成其他人的不便。好啦，终于登上飞机了，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了。哎，乘机过程当中又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文明贴士呢？首先啊，这个飞机的座位呢，有些是比较狭窄的。为了保证好每个人都可以有一个愉快飞行，就要提醒大家，一定要让你的脚啊，在你的这个活动范围内活动，不要伸到其他朋友的那个区域内。如果你是靠窗的，或者呢靠过道的朋友， 建议你可以把中间的这个扶手让给坐在正中间的乘客来使用，因为坐在中间的朋友呢，本身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地方可以来依靠了。再来呢，就是大家都可能会遇到的问题了，就是在飞机上睡觉的朋友，哎，前面的朋友可能会把这个椅背呀靠得特别靠后，尤其是后面的乘客正好腿特别长，个子很高，那就很难受了。所以呢，如果你想睡觉的话，也要考虑到其他的人，不要轻易的把椅子往后调，而且呢调到极致，这样呢会让坐在你后面的人本身就已经很局促的空间更加的拥挤。旅行靠枕就是俗话所说的 U 型枕，是非常好的旅行拍档。如果你用它的话呢，是不会侵犯到别人的空间了。当然你如果在旅途当中打呼的话呀，可能你睡着了也会被空乘或者其他的乘客叫醒，这时候也千万不要发脾气啊。最后的最后呢，就是要下飞机了。其实飞机一着陆啊，大家都开始骚动了，就好像等待下课的学生一样，哎，开手机的开手机，拿行李的拿行李，混乱呢就是因为每个人都想先下飞机。但是啊，当你打开行李舱去拿自己行李的时候，一定不要太粗鲁。如果有空或者是你有身高的话呢，可以帮别人来拿一拿行李。最后呢，离开机舱的时候也要跟我们的空少空姐们说一声谢谢，我相信他们也会感谢你的礼貌了。啊，这是我们今天文明小课堂的第一课，就是文明乘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学到一些小知识呢？休息一下，一会儿文明小课堂继续开课。 Like bird on the wire, take my soul, shed your tears on the fire, come make me 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 是春节探亲假，应酬三天，除去睡觉，只剩下一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破晓，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4时，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5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7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8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999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Attention, check the message on screen now.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Hi guys, this is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The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I'm Benji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m Mark from Belgium. I'm Carlos from Australia. I'm Maria from Serbia.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真的是 FM 99.9，倾听世界的声音， 倾听世界的声音。 我是孟阳，跟我一起听游天下。 Listen to the world。 欢迎回来，听游天下，我是孟阳。哎，每天11点到12点准时出现，也欢迎大家通过新媒体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啦，今天呢，我们听游天下是文明小课堂的时间，就是来跟大家讲一讲文明出行的小贴士。刚刚呢，讲完了如何在坐飞机的过程当中做一个绅士和淑女，接下来呢，我们要讲一讲出境旅游的个人礼仪。大家都知道啊，个人行为虽然不能代表整体，但是如果你身在国外，对其他国家的人来说是陌生来客身份的话呢，他们往往会把你当做一个整体的代表来看。所以呢，我们都不希望在国外旅游的时候啊，听到一些有关于说我们国家人素质不好这样的评价。那么呢，就需要我们每一个人都来共同的维护我们的颜面，从个人礼仪做起，维护和树立对外的良好形象，就会得到世界上其他人的欢迎。那么出国旅游究竟要注意哪一些的个人礼仪呢？首先就是比较常见的付小费的问题了。可能我们国家不是一个小费国家，所以觉得付小费有的时候不仅仅不是一种尊重的行为，反而还有一点点的亵渎和挑逗。但是在国外，付小费是一种基本礼仪。首先第一个国家就是某岛国了。某岛国呢，确实是一个小费国家。在进入饭店大堂的时候呢，大家就需要向他们的招待员付一些小费，而进入饭店之后，其他人就不必再付了。当然在泰国，大家付的小费无论多少都是需要的，而且呢，不论只要他给你提供过服务，不论是酒店的行李小哥，还是酒店的服务员，亦或是给你打扫卫生的打扫大婶，都是要付或多或少的小费。不过泰国的物价很低，小费也就是3-5块钱，相信大家也不会太在意了。再来呢，就是新加坡。哎，可能有人觉得，哎，新加坡要不要付小费呢？新加坡付小费啊，是被禁止的。如果你付了小费，就会认为他的服务很差， 所以到了新加坡不要付小费。再来是瑞士的饭店餐厅，他们呢是不公开收取小费的，但是瑞士的司机可以按照明文规定收取车费的10%作为小费。接下来就是法国了，在法国付小费是公开的，服务性行业呢可以收不低于价款的10%的小费，而且啊财政税收也是将小费纳入的。在意大利，这个小费呢是属于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半公开现象，当遇到拒收的事宜的时候啊，你最好呢是趁着买单的这个时机递上小费。而且啊，一般在意大利饭店里面客人最多给10%的小费，但是在咖啡馆和酒吧呢一般也放着专门让你给小费的盘子或者是储钱珠。在意大利的旅馆里面啊，通常呢每周会给打扫清洁的女工5欧元的小费。坐出租车的时候不一定要给小费了，只要把车钱凑成整数就成了。再来呢就是在北非以及中东的地区，北非以及中东呢收取小费啊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很多从事服务性活动的老人和孩子，他们没有基本收入，小费就是他们的全部收入。如果遇到客人忘了给小费，他们甚至会上去索取。所以呢，如果你去到北非或者中东旅行的话，遇到大家跟你要小费也不要大惊小怪。再来是美国，美国就是可能大家印象当中的小费概念了，小费现象非常的普遍，而且是礼节性的行为。一般来说呢，小费是消费的10%到15%，不过有人愿意高兴啊，土豪啊高兴多给点也可以。有一些餐厅呢在结账的时候会专门列一项小费，如果你看到这一项呢，小费就是必须要交的，也就不需要额外再给了。付小费的其他情况也包括坐出租车或者是在旅馆请人搬行李等等，这种情况下一般付1-2块美金的小费就可以了，而不是15%。但是坐出租车要付10%，严格的说，服务员应该为小费来报税。 Love so sweet, and all of it was lost on me. Bought and sold like property, sugar on my tongue. Kept falling over, kept looking backward. I went broke believing.That the simple should be hard. All we are, we are. All we are, we are. And every day's a start, something beautiful. Love for you, trading out for something new. Well, it's hard to change the way you lose if you think you never won. 'Cause all we are, we are, all we are, we are. And every day's a start, it's something beautiful.We are moment of glory, caught evolution. Could I see the world with the eyes of a child? A new beginning, a moment of freedom, like angels are singing. 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Attention. Check the message on screen now.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Hi guys, this is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I'm Benji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m Mark from Belgium. I'm Carlos from Australia. I'm Maria from Serbia.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这里是 FM 99.9，倾听世界的声音， 倾听世界的声音。 我是孟阳，跟我一起听游天下。 Listen to the world。 欢迎回来，听游天下。今天呢，是我们的文明小课堂的时间。哎，刚刚说完了成绩礼仪以及各个国家不同的小费，接下来我们来讲一讲西餐的使用法则。其实一说到吃西餐啊，大家就会觉得哎很优雅。没错，用餐的时候呢，大家也时时的把这两个字刻在脑子里面。吃饭喝汤的时候啊，不要出声。而且呢，在公共场合不要大声的发出打嗝的声音，也不要大声的去说话，彼此喧哗。还有呢，就是不要随随便便的碰撞杯子盘子，也不要让你的刀叉呀去触碰到这个盘子，发出刮盘子的声音。而且呢，说话的时候不要挥舞你手中的刀叉，更不要用你的刀叉指着人。吃饭过程当中呢，切食物也要切一口的量，不要把牛排切一大块，咬一半块，然后再咬半块，这样不太文明。再来呢，就是在用餐过程当中，每上一道菜啊，一定是从最外侧的左右刀叉开始使用。其实说到这个餐具的问题啊，西餐的餐具的使用法则还是挺复杂的。因为中餐的餐具只有一双筷子，但是西餐的餐具呢却是琳琅满目的一整排，听上去啊就很复杂。不过呢，相信你听完我们今天的节目，哎，就可以很清楚明白了。其实啊，这个西餐的餐具主要是为四道菜来准备的。这四道菜呢是前菜、汤、鱼、肉，只是呢他会把餐具一次性的全部摆出来。用餐过程当中呢，如果你不知道该如何使用，教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法则，就是用你最左和最右的一副餐具来开始使用。同时啊，这个刀叉的摆法也是有讲究的，一定要刀叉并拢，同时刀刃朝内。刀叉的摆法呢是一个信号，就是要告诉侍者什么时候收走盘子。如果刀叉放在盘子的两侧，表示还在吃。相反，如果刀叉平行摆放的话呢，表示用餐完毕了。还有一种摆法，就是在大众化的餐厅里面，如果从头到尾只用一副刀叉的话，盘子收走了，用过的刀叉呢还会留在桌上继续吃下一道菜。这个时候啊，不要把刀叉直接贴放在桌子上，而是要把刀叉放在齿刃之间，同时把刀刃朝下放。如果你用餐完了，可以顺手把桌上的刀叉并拢，同时保持刀刃的方向朝内的状态，不仅呢能让你的桌面变得非常的干净，也让服务员可以更方便的收拾你的餐具。在用西餐的时候呢，会遇到一个公用餐具，现在中餐呢也有公筷一说。在用公用餐具的时候啊，一定要双手用，会显得你更加的优雅。当你在餐厅用餐的时候呢，会碰到有些菜不是一人份的，而是食物来共同分享的状态，比如说吃西班牙海鲜饭或者是沙拉之类的。这种供多人食用的菜呢，会附上公叉和母勺。如果在取菜的时候只用一只手来操作勺子和叉子的话呢，其实是不优雅的。右手拿勺子在下，左手拿叉子在上，把食物盛在勺子上，然后呢用叉子的叉背按压着放到自己的盘子里。每拿完一次，一定要把盘子当中的食物聚集到中间，同时呢把叉子和勺子的握柄朝向同伴。这样呢不仅能够保持盘子的品相非常的美观，也方便别人拿取。就是不需要使用餐具的食物吃法，一般点心啊什么的是不需要餐具的，直接用手拿着吃就可以了。这些不用餐具用手拿着吃的食物呢，被称为 finger food， 通常在餐前酒和正餐之间会送上一些这样的食物。这种食物的功能呢，是在喝餐前酒之前先填一下肚子。另外呢，人在空腹的时候血糖会降低，吃一点东西呢会让心情沉稳一些。其实一说到用手拿着吃的食物啊，突然想到披萨这个东西。经常呢，可能好朋友之间也会纠结，哎，你竟然用刀叉来吃披萨，哎，你竟然用手拿着吃披萨。可能每个人对于披萨的概念都不一样，那么吃披萨的时候到底该不该用刀叉呢？其实披萨就像我们吃包子和馒头一样，没有明确的规定，可以自由来发挥，大家就不要来特别纠结了。最后一点呢，就是餐巾礼仪啦。餐巾，如何来正确的使用餐巾呢？餐巾是在西餐当中比较重要的一个东西，也是你坐下来第一个会接触到的东西，当然了，也是你离席的时候最后要用的东西。因此啊，这个餐巾的用法也可以看出你餐桌文化的造诣。首先，餐巾本来是用来拭脏的用品，所以你不要舍不得用脏它。再来呢，餐巾正确的用法是摊在腿上，向前折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位置。用餐巾擦拭嘴巴的时候呢，只要单手拿出这个餐巾的一角，轻轻地按在嘴角就可以了。在喝酒之前，用餐巾按一下嘴唇，免得这个油污和口红在酒杯上留下印子。当然，如果你不小心吃到骨头的话呢，也可以用餐巾掩着面来取出来。如果你忍不住在餐桌上咳嗽或者打喷嚏的时候，一定要把脸侧到一边，用餐巾来遮掩一下。除了擦脸擦汗之外，餐厅里面一切都可以用到餐巾。餐巾是不能像围兜一样挂在胸前的，要提醒大家。最后呢，就是用完餐巾了，在离席的时候餐巾应该怎么来放呢？在你用餐完毕之后啊，一定要等主人或者是女士把餐巾放到桌子上之后，男士再把自己的餐巾放到桌子上。而且呢，由于这个餐巾啊是用来擦脏东西的东西，所以呢，当其他人还在吃饭的过程当中啊，不要把你已经弄脏的餐巾放到桌上。放到桌上的餐巾呢，也不用折叠的过于整齐。最正确的摆法呢，就是把它放到咖啡杯的左边。如果你只是暂时离席的话呢，可以把你的餐巾放到座椅上，当然也不用折得整齐，表示你只是暂时离开，还会回到座位上。其实啊，在旅行过程当中还有很多是需要大家去注意的礼仪小知识，在今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继续的来给大家开课。好了，这里是天佑天下，我是孟阳，下期节目再见啦，拜拜。 声音说一万遍我爱你，直到你满意。 注意 你的嘴型 咬字含糊不清， 说一万遍我爱你，直到你满意。一二三四五六七，开始倒数表白的成绩，每一分钟都隐秘，竞争着太急。都分没分这气息，有些咬字我都咬不清，要说什么都可以，就叫我爱你。说你爱我，我说不出口，口深深的说，对不起，我又大得到。说你爱我，我说不出口，口深深的说，说爱你，我就大得到啊。转身靠着墙壁，你睁开声音说一万遍我爱你，直到你满意。一二三四五六七，开始倒数表白的成绩，每一分钟多一秒，竞争着太急。Buffer 这气息，有些咬字我都咬不清，要说什么都可以，就差我爱你。Buffer 的等等了。说你爱我，我说不出口，口深深的说，对不起，我又大得到。说你爱我，我说不出口，口深深的说，说爱你，我就这大得到。我都说不清，嘴巴记得你要放干净。爸爸妈妈的疼痛来都和和气气，只是一无一啊，哦哎哦哦啊啊啊啊啊啊。